近一星期啊，国内潮语啊热爆噶啦，南秀香菇，大家知唔知系乜嘢呢？如果有兴趣嘅话，可以百度一下，或者今节节目完结之前咧，再同大家开股。我系强国新环姐阿 Win。 菲律宾总统啊杜特提就话啦，以后唔同美国玩，同中国做好朋友。点知咧转个头又归宿。唉，我哋强国嘅国际盟友咧，永远都系咁有性格嘅。我系强国新环姐白琪。 好，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强国 新环姐。 大家好，大家有冇发现今集我哋又系三缺一啊？ 三缺一嗱，继上个礼拜阿 Win 咧走咗去风流快活之后咧， 啊冇风流快活， 今个礼拜咧就到 MJ 去风流快活啦，剩低一个可怜嘅白骑咧就继续同大家并肩作战啦，系啊， 讲到好似得你一个人咁样。喂，其实上个礼拜我系去咗安徽出差嘅，咁啊为大家再搜罗一啲新近嘅消息啊。或者一啲新近嘅国内新闻啦，咁都系以我哋所知 ，MJ 好似玩得仲开心、啊。 哇！我见佢再高再高再舞，真系好犀利啊！真系。 咦，咁啊，白琪有冇啲咩旅游出差嘅节目啊？时间表啊？ 冇啊，我都想有啊，冇钱啊，你借啲钱俾我啦，不如。 你啲钱俾人呃晒啫。咦，其实今集我哋有个 topic 嘅、啊、part one， 即系计讲下 MJ 坏话啦。咁我哋都想讲一啲咧。其实、之前都比较少讲，但其实大家可能日常生活里面经常都喺可能 Facebook 啊或者朋友听过嘅。其实今集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、真人真事嘅一啲喺国内啊，俾人呃钱啊，俾人骗啊，或者欺骗感情，或者白琪成日经常面对啊，俾人欺骗感情嘅一啲实录啦、啊。咁所以希望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我个人比较重情咧，咁、所以咧即系成日都成日俾人呃噶啦。 你个重嘢咪改咗米字边？ 好啦，咁咧系啦，咁依咁阿哪边咁，你身为一个即系周游强国咁多年一个骗徒啦，咁、你有啲乜嘢可以分享俾大家？ 我系骗徒、啊，我系被人骗嘅徒。 系啦，咁你有啲咩可以分享下俾听众听咧？即系嗱，强国啦，咁嗱，即系基本上我哋香港人，衰啲讲句啦，有时听落会觉得。喂，强国啲嘢，我买个电视机，我惊佢俾佢呃我，所以呢讲句。 咁但系电视机一定呃紧你啦，个壳可能写住 Sony 啊，或者 LG 啊，里面系咪就系 Sony 或者 LG 咧？真系冇人知 道。系啊，咁有冇啲乜嘢特别被骗人或者被骗嘅经历啊？ 其实今次喺安徽咧，就真人真事真系见到嘅。咁我喺呢个嘅大巴站，其实可唔可以话被骗咧？其实应该话被抢。咁咧，有個睇住嘅，又係個同事啦，就幫我去買呢個火車飛。咁我喺門口度食煙啦，好似上次之前喺山東都試過啦。咁啊，見到隔離咧有個阿嬸，咁啊講應該係玩緊微信啊，或者睇緊新聞咁樣啦。有個後生仔就好著急咁樣就話：，可唔可以借個電話？又用個招啦，就係話我約咗個朋友啊，咁喺邊個邊個站度等，但係電話咧就冇帶。咁咧，可唔可以借个电话打？咁我话借呢阿婶咧，就不疑有诈，就树蛋都冇乜所谓啦。咁可能佢都即系经历过啲被骗嘅，或者听过啲被骗嘅消息少啊，借咗俾佢。跟住真系见到个僆仔一攞咗电话，就即刻跑。其实我睇嗰部电话，其实都系普通嘅小米。 咩叫小米嚟？ 我应该唔系小米，就华为，一定唔系 iPhone 噶啦，一定唔系 iPhone。 系咪六七嚟噶？唔系即系佢有交收嘅啲炸弹咯，其实系咪啊？恐怖分子嚟噶？ 但系应该未俾钱咯，如果系交收，未有俾钱嘅过程咯。但系真系跑，即刻跑。咁啊，跟住隔篱嗰啲人都系无动于衷。即系我觉得最可悲嘅系。那个阿婶已经喺度嗌话啊，抢车啊，偷嘢啊，但周围嘅人系完全系好冷漠噶，你会见到完全系。 咁咪以为拍紧戏啊啲人？ 咁如果你喺香港，你见到呢啲咁嘅新闻，唔系新闻啊，你见到一单咁 嘅事情， 你会唔会去揿低个贼或者乜嘢咧？ 咁我可能都会去报警嘅，至少。 报警走咗啦， 咁都有机会会去追下嘅。 但系即系见到系真系唔好做好人，知道可以呼吁大家喺国内，即系见到咩借电话啊，或者问你攞咩$2啊，搭车啊，或者系见到有人扑低喺地下，真系唔好做好人。呢啲我谂大家都喺日常生活睇报纸或者 Facebook 见到好多，包括嗰啲大陆叫做撞死党。 咁啊，香港我又唔知道有 有，即系撞死党系咪即系即系喺架车前面扮被架车撞低嗰啲啊？ 系啦，以前咧你揸车咧系好惊撞到人嘅，而家咧系你揸车好惊，突然间有条友冲出嚟撞喺车度，跟住瞓喺你架车下边。 喂，其实佢点嗱？我听过讲法咧，就听咗好多年噶啦，其实呢个都咁就讲紧话就系、是，总之咧，我撞伤咗佢咧，我赔佢成世。 撞死咗佢咧，就赔一笔， 系啦，就 one off 噶，就 one off 咁样赔，咁样一次过咁样赔，咁、所以咧就某程度上导致咗个咁嘅情况出现咗咁样。 嗱，依个又另外一件事啦，你撞死咗佢咁啊，当然系可能赔一笔啦，撞伤咗佢，可能如果真系成为植物人咧，咁你就扑街啦，你就惨啦，你就真系每个月要应付佢嘅生活费啊、医药费等等嘅。但系而家个撞死党咧，佢就唔系话look for去搵咁长远嘅钱嘅，佢系真系纯粹系去呃你一嚿钱嘅啫， 即系可能你。 但系俾你撞到，喂，我系一个即系行路人嚟嘅，即系去讹称啊，就俾你撞到，跟住可能屈你一万几千咁样咯。咁啊，你唔俾咧，佢就瞓喺你个车辘下边，即系喺个车头嗰度，你架车又开唔到。咁啊，你所以就打死狗讲价啦，呢啲就所谓。 佢呢啲咧，嗱，我感觉咧就某程度上咧就针对即系中国人本身嗰个性格啦。因为即系始终中国人咧都系。即系比较叫做想息事宁人嘅，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样。咁所以嗱，如果假设我系唔小心撞到人嗰个人啦，可能我自己咧，我都会话，唉，算啦，一千几百咁就算鬼数啦咁样，咁就由佢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。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咧，就系针对咗即系呢一种性格。而去做出嚟嘅一啲咁嘅所谓偏案咁样， 其实咧呢个息事宁人咧又未必系完全正确嘅。而家嘅情况系发生到乜嘢咧？就算交警嚟到，佢都可能如果你架车冇装呢个行车记录仪啊，即系冇呢个大陆叫做系行车记录仪啊，咁真系口同鼻拗，交警嚟到咧都系叫你赔钱，因为咧我唔知。对与否，有人讲过咧，就系话大陆嘅法官又好，警察又好，就会系保护一啲叫做弱势社群。嗱，大家唔好觉得系好讽刺，系如果第一个稍为有钱嘅，一个稍为冇钱嘅，两个都冇背景、冇关系嘅话，亦都冇货金。冇去行贿去买通呢啲咁嘅公安咧，佢一定系保护个弱小嘅， 即系佢可能。某程度上佢系人情大过法啊，会唔会？即系佢本身佢嗰、那个思维、那个模式系觉得，唉、人哋都咁可怜咁惨咯，你咪赔翻少少钱俾人打发佢走咪算咯。 嗱，咁就种坏咗一个社会风气就是，哇，咁容易就可以搵到钱啦！而家就系已经系发展到系好多，尤其是喺啲二三级城市，专登走出嚟撞架车。如果你假设嗰个系你揸住架车，你会点样去处理呢？诶、唔肯你碌过去，即系嗰条友就瞓咗喺你嘅车前面噶啦。咁你会点样去处理呢？嗱，即系一个你当自己玩紧 GTA 啊， 你我玩 GTA 就咁碌过去啦，咁碌过去啦。咁但系喂，咁我都惊噶，即系我揸车突然间嘭咁车到个人，哇！ 唔系车到个人，系佢冲出嚟撞你架车，冲出嚟撞。 唔系咁喺我的角度，我就以为自己车到人噶啦嘛。咁我就惊啦，咁点算啊？哎，我都系嗱林权，即系俾我都可能嗱。 即系有钱你就即系，假如身上面有五千就俾五千， 系啦，系啦，冇搞到一间，我点知一间搞到要坐监又好。咩都好，点算啦？ 你几时揸车啊？我又走嚟就下你架车先。即系依家咧，已经系一个风气。不过咧，大家都国内咧好多都而家都装咗一个行车记录仪，装咗行车记录仪咧。咁譬如有啲人专登撞你架车咧，个CEO个同事就上次同我讲，佢就专登指住话嗱，我有行车记录仪噶，不过都要俾钱，俾、 几 百蚊，即系。就好似你咁讲，费事麻烦，搞咗好多时间，但系就会俾少好多钱啦。佢嘅意思就系原本谂住屈你五千八千嘅，而家可能俾二三百就可以打发到佢走啦。 哦， 即 系 有咁嘅讲， 即系有 discount 咁样咯， 有 discount 打死狗讲价咯。但系你就可以有还价嘅能力空间咯。 喂，其实嗰啲人系咪同嗰啲卖行车记录仪嗰啲公司夹埋啊？你咁样又可以收平咗啊？真系 行车记录仪有几贵啊？平嘅二三百蚊、百零二百蚊都有一个噶啦。不过即系你会觉得有冇勾结埋一齐呢、我又谂起另外一个故事。我当年喺三亚见到步行街，就喺三亚步行街咁啊，行紧街啦，咁同一个同事咧就行紧啦。真系亲眼目击嘅，前面嗰个扒手系伸只手入去嗰个女仔个袋。咁我哋呢个唔系骗钱啦，直情系抢啊， 偷嘢啦， 偷嘢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当刻 仲呕热血嘅，应该都系2001年嘅时候嘅事。咁我就同我同事，诶、哇，使唔使睇一睇个女仔？佢即系同我讲，嘘，唔好搞 即系你同事有份嘅，鼠即系同事叫你，系、哎、喂，应该分翻啲钱俾你，冇咁多嘢，唔好俾人讲分。 咁啊冇，佢就同我讲冇咁多嘢。背后即系完咗一件事之后啦，嗰、那个匪徒系成功得手嘅。咁啊，之后睇住成功得手啦。咁啊，嗰个同事心里同我讲，成条街佢哋系有组织同埋公安去， 即夹埋咁样， 系啦，去勾结埋一齐。同埋如果咧试过有啲人咧，去捅破佢或者去督爆佢啦，真系攞刀片去戒你嘅。 哇！即系佢，你同事 即系有冇睇嗰套戏叫《文雀》啊？ 有， 真系攞刀片喺度戒嚟戒去咁样。佢话真系攞刀片戒师哥嘅，所以就同我讲啊，边经理啊，唔好咁多事啊，真系，就算你报警，佢话试过嘅。依头拉完，好似当年占中啲打示威者嗰啲咧，街头无限复活噶，街头拉完就街尾放 翻 咁会系有个咁嘅情况咯。同埋啲商铺亦都唔敢讲嘢， 即系咁多事啦。佢哋 商铺因为你有 间铺头喺度 做生意，佢真系会报仇会搞你。即系你慢慢会觉得个社会风气系由当刻已经系开始变得好差啦，到而家嘅。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嘅撞死党啦，再到嘅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嘅就係扶老人呢个问题啦。阿伯奇有冇听过扶老人家 哦，即係扶完系咪话讲緊话扶完个老人家，跟住个老人家又唔知点样屈你咁样啦。 应该系2010年定2009年，大家可以查一查，不过唔紧要㗎啦，过去总之5-6年前发生嘅，有一个老伯伯喺条街度，好似喺南京扑低咗。跟住咧，有啲即系发挥呢个咩公精神，嗰个叫雷锋精神，发挥雷锋精神，咁啊真系一二话不说，即系冲埋去，叭叭叭叭，有冇事啊？扶起佢啊！一扶起佢之后，跟住阿伯即刻话：你个扑街仔推低咗我，赔钱。其实、 我真系我记得啦，我听过呢个事件。 跟住咧，讽刺就系、好啦。个伯伯就话好唔舒服啊，即係呢个死扑街推低我入医院。入完医院之后嘅疗养费啦，以至到嗰个生活费亦都要嗰个 僆仔。都个人俾囉。 咁个僆仔咁唔忿气啦，为我做好人点解要咁样呢，就於是告到法院。最讽刺嘅系法官都判呢个老人家胜算。 係啦，即都要嗰个僆仔即继续支付一啲费用咁样。 係啦，咁即係呢件事之后发展到咩呢，成个社会风气已经系扭转咗啦。如果我喺街见到有人扑低呢，我系打死我都唔会扶佢。 系啊，我问用乜嘢赔100几万啦。 而家要发展到系点样呢，即系如果我见到个老人家扑低咗啦，咁呢我如果真系想扶佢呢，就首先可能阿伯奇同我一齐喺街度叫伯奇，喂伯奇攞部电话出嚟先影低住。嗱而家我去扶佢啦，扶完佢即系一路影低晒成个过程，去证明我系真系做一个好人去扶佢。咁点解我要做一样嘢？ 系，所以咪 咁，不如我扮睇唔到就算数啦。即系我做好人都要，仲要做咁多嘢先去做好人。 系啊，咁我预期系，预期要冒少少风险都要冒啊。吓，我不如我乜都唔去做啊。 又系真人真事嘅，我听我同事讲，佢当年龄前，佢真系带住个小朋友去行街去菜市场咁样啦，见到有个婆婆真系扑低，佢真系扶，结果就真系阿婆婆又屈鸠佢，又屈佢钱， 屈咗佢几多钱啊？ 临尾好似都10000几蚊噶， 即系 要俾10000几蚊， 即系佢咬唔甩， 咬唔甩，佢直情唔去法院噶啦，因为佢话当刻即刻俾钱。系、我真系 如果佢唔俾，会有啲咩后果咧？其实 唔俾咁，我个婆婆就入医院啦，跟住可能公安嚟啦，咁啊公安登记咗你资料啦，咁啊婆婆入医院之后嗰啲医药费啊，连带跟住阿婆婆一定会去法院， 即系法院告你啦， 系啦，控诉你啦，咁控诉你之呢个情况咧，按法院即系攞翻头先即系最早期嘅有个案例啊嘛，咁罚你钱咯， 即系扶一扶就冇10000几人啦， 扶一扶真系冇10000几蚊，所以呢个故事 咁即系 发生好多， 即系转个头要去揿钱俾一个阿婆 即系你下次你扶佢嘅时候咧，你就。 即系揿定钱， 揿定钱先咯，系咯。 所以而家好多啊，即系话点样去扶老人家，或者早大半年一年咧，都其实喺微博、微信嗰啲朋友圈里面都疯传噶啦。即系话啲啲阿伯扑低啊，啲后生仔又话扶唔起啊，唔敢扶你啊，可不可以扶你啊？我月薪才2000蚊，可不可以扶你妈咁样？即系好多呢啲，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呢、這个。而家中国人嗰社会风气系开始扭曲 啊， 系扭曲紧嘅，即系以前可能即系都会大家守望相助啊，或者点样，而家冇啊，即系你见到有人扑低唔会扶，有人话问你借嘢唔会借。 系你费事自己惹祸上身啊嘛！你根本咧除咗嗰个风气以外咧，就系、是、本身我都会奇怪啊，点解啲法院会咁样判嘅咧？咁样 会唔会嗱？我就真系唔系话咩国唔国情啦，但以我所知咧，喺大家即系都系冇背景。即系要 provide 得都系冇背景，我同你一齐去入品，即系我去告你嘅话咧，以即系一啲国内嗰啲朋友所讲咧，就系话法院嘅判决咧，一定系倾斜于系边个冇钱嘅，即系就算譬如好似可能白旗你冇钱嘅，我有钱嘅，成件事系白旗你完全系错晒嘅，但系咧法院咧都会系偏向于你嘅，但系 provide 得我同你都系冇呢个嘅硬嘅后台啊。 同埋咧，我又听过个讲法啦，我又唔知系咪真啦吓。咁、就系话咧，其实即系我哋强国嗰啲法官咧，或者一啲法律人员咧，所谓佢嗰个专业性，同埋佢嗰个那个公信力系都几令人怀疑嘅。因为咧就好多时咧系靠买翻嚟嘅，甚至咧我听见过咧，就喺内地有啲法院，无论佢律师甚至法官啊吓，系冇读过法律嘅。只不过好多即不少咧，系靠关系上咗位去做咗呢样，做到呢样嘢啫。咁所以导致好多个案件咧，其实都有少少偏差，即系所有少少偏差，同埋令人摸不着头脑嘅判决咧，就成日咁样走出嚟啦。 其实咧，我拉开少少嚟讲啦，你话冇读过法律咧，我开始都慢慢质疑香港嘅最近呢两三单嘅诉讼法官有冇读过法律咯？即系我谂法旗都有啲兴趣，可能都有关注过嘅。落药强奸完之后咧，又话法官又话呢、這个咩年少有为啊， 咁人哋系年少有为啦、 啊。咦，法旗你可以试下，你都年少有为， 可能 你都冇，你都冇咩啊，你都唔会有事啊。即系呢啲咁嘅案件，亦都会觉得，香港嘅法官唔知啊，唔讨论嘅。 好啦，咁咧，其实咧，我之前咧，我听过 MJ 咧，都提过一个 六个月啊，MJ 六个月。 提嗰个案例嘅，咁咧就即系都系一啲骗案嚟嘅。咁呢个咧，我相信好多 系 MJ 骗人咧，定 MJ 被骗？ 唔系佢话佢听见啫，佢话佢听过啫。咁咧就系话咧，嗱，我相信好多唔少香港人啊，或者尤其是即系生活比较苦闷嘅人咧，甚至可能有经历过就是、微信骗案啦。 系啦，多 系啦，咁咧就系话，我就可能有啲朋友男仔啦，男性朋友啦，咁有时生活比较苦闷，咁咧想喺微信咧就结识一啲异性嘅朋友， 应该 QQ 多啊，微信有， 微信都多嘅， 微信要用嗰个咩附近的人，你上次教我嗰个咯，附近的人啊嘛，跟住点样 search 周围嘅人，跟住 附近的人又好啦，又或者即系其他有唔同嘅功能嘅，咁就去搵即系搜索一啲异性嘅朋友啦。希望大家做个朋友， 两颗寂寞的心 系啦系啦，咁做个朋友，咁亦都即系当然，可能个女性朋友咧系需要收费嘅，系啦，咁 收费做啲咩？ 嗰件故事就系讲紧话咧，系啦，咁咧就通常咧就整一啲好索嘅、好索嘅女仔相，咁系真系。我又唔知嗰啲系咪明星，应该唔系明星嚟，至少我唔识先。咁跟住咧，有啲咁嘅相，跟住话啊哥，你想不想和我相聚一下啊？类似咁样啦。咁跟住，即系我哋即系可能啲寂寞嘅 MJ 啊，唔系寂寞嘅宅男咧。咁咧，我哋就会咁我点样可以同你相聚啊？要俾几多钱啊？咁样样，我当500蚊先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就会叫嗰个男仔咧，就去买点数卡。点数卡片咯，即系上网啲点数卡，去 seven 买，去 seven 买点数卡，跟住买完之后咧，咁佢就话：哎呀，500蚊唔够啊，要买要你唔系要首先将唔知咩点数卡嗰啲唔知最好啲俾佢先嘅， 最 低俾佢先嘅， 跟住总之俾咗500蚊佢啦，简单讲即系买完 500蚊， 即系500蚊俾咗佢啦。咁跟住啦，可能又话唔够啦，又要俾1000。 系啦，跟住唔够，跟住曾经咧，我听阿 MJ 讲咧，有啲案例咧系俾人呃咗几万蚊去嘅，因为一个女仔。 好似早大半年新闻都有噶啦，香港用 Line 啊，即系呢啲都经常有啦，系啊，即系简单讲啦，睇下白琪所讲嗰个例子就系、是、通用呢个微信呢个功能去搵妹妹啦，即系去搵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性服务啦。我哋简单讲就系性服务啦。不过而家真系要小心啦。即系当然被骗，大家都唔想啦，呢、這个其一啦。但系我谂过，除咗 M J 咁戆都知啊，即系会俾钱，即系未享受个服务要俾咗钱，即系唔知啦。 系啦， 即系会有啲奇怪啦。呢个首先第一。第二呢真係好多我听过嘅。首先就係可能嗰个性服务者嚟到间房嘅时候，咁可能连交易都未交易，跟住就突然间有班俄称公安嘅，作为一个香港人， 即係撞入 见到一个香穿住公安制服，可能套制服喺淘宝卖，你识唔识分？你唔识分㗎嘛，又系打死狗讲价，俾一万又一万，两万又两万，呢啲又系即係冇必要嘅发生嘅事咯，所以奉劝大家即系翻国内而家唔 系啦，正正经经啦， 正正经经揾一个性服务工作者同埋一个女朋友啊！想问阿白琪， 即系女朋友，即系如果寂寞，唔系即系做多啲有益身心嘅课外活动咯，系咪先？ 好有益身心 系啦，咁咧嗱，头先微信嗰样嘢仲未讲完嘅，好啦，咁即系有人咁样攞答啦，俾人呃咗几万蚊啦，咁咧。有啲 case 咧就系觉得你唔系，我都系唔买啦，唉、哎，你突然间好似古古惑惑咁样样，好啦，唔买咁会点咧？跟住咧佢之后咧，即系通常嗰个女仔咧就会嗌佢嘅，哎呀，哥你可唔可以啊？我你可唔可以照买啊？我依家好惨啊，点咁样样啦，跟住仲系继续唔肯买会点咧？跟住咧就会咧，佢就有一个人就系、是、唔知咩人嚟啦吓，总之咧。就会打 鸡头啦，咁样嚟。 我谂系鸡头啦，跟住咧喺另外一个微信度同佢讲话：，喂，靓仔，你咪玩嘢啊！依家搞咁耐，你最后唔系噶咩？ 吓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就会讲乜嘢咧？嗱，我睇过一个 case 系咁嘅， 吓， 嗰个人系自称自己系深圳福和堂嘅老大。 福和堂系咪卖龟苓膏？ 福和堂嘅老大。咁跟住咧，跟住咧，佢咧系透过呢个 WeChat 咧，即系微信啦，咁 post 咗张相上去，咁系支枪嚟嘅。好啦，你我其实咧，我透过你嘅微信咧，可以知道你嘅地址嘅，亦都系啦，咁亦都知道你屋企人住边度。 咁你当时有冇俾钱啊？ 唔系我嚟，我唔做呢啲嘢，我听 MJ 讲嘅啫。 OK， 系啦，咁跟住 人哋卖龟苓膏咁都要攞支枪，你又要俾佢。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 福和堂， 咁跟住咧就你跟住话你系咪依家？唔俾钱 系 你唔就范，你唔就范咧，你过两个钟头咧就有人嚟你屋企搵你噶啦。 咁咧睇下喎， 系啦，咁当然有人会惊啦。 咁 咧 当刻点样咧？ 咁咧我听翻 MJ 讲咧， 系点样咧？ 我听翻 MJ 讲咧，咁咧有啲人咧，即系佢话见到咧，甚至有啲网喺我上网咧，甚至我上网都见过一啲咁嘅 case。咁咧有啲人就特登玩嘢啦，即系知道唔使惊噶嘛。咩福和堂？跟住咪有人咧真系 search 过深圳福和堂咩嚟咧？ 卖龟苓膏嘅。 唔系卖龟苓膏嘅，你又唔好咁肤浅你个人，系卖凉茶就真系喺罗湖有间叫深圳福和台卖凉茶嘅。我跟住咧，佢咁嗰个网，嗰个网友就话：好啦，你深圳福和堂啊嘛，好啊，咁我就同你讲数啦。我系香港鸿福台嘅。我喺个红福台嘅，我就同你嚟讲数，系啦。 于是大家一拍即合，做咗濑尿牛丸添，有呢个凉茶龟苓膏， 系啦。咁咧，即系好得意嘅，即系咧，佢可能咧，佢又系想捉一啲人咧， 即系一啲怕事嘅心理， 又咸湿加得嚟又怕事嘅心理。咁、你怕事，死啦！佢系咪 真系会搵上嚟搵到老婆咧？ 系咯， 买凉茶咧咁样。 系咯，你福和堂好似好犀利咁样样。 我谂都系几年前啦，今时今日呢啲资讯太发达咧，都未必。即系单凭就咁摆张相上去，有支枪唔会惊你噶啦。但系咧，我比较有兴趣咧，就系当年咧听阿白琪你个朋友所讲咧，就系话去QQ 识咗个朋友，跟住之后就点样话？我都想听多次你嗰单故事。 阿 Win 你系讲紧云南嗰单啊？ 系啊系啊，咩饮茶啊嘛，带咗出嚟系嘛？ 哦，嗱，嗰单嘢咧，嗱，我朋友系咁样讲翻俾我听嘅，咁咧佢系 QQ 度认识咗一个云南嘅女仔，咁喺云南一个地方咧，即系嗰个比较佢唔系昆明隔篱嗰个地方，嗰、那个叫做 过旧， 系嗱系啦，嗰个头岛啦，过旧咁咧，即系啲比较你中国嚟讲三四线城市嚟噶啦，咁跟住。即本身我个朋友咧都好似深嘅咁样样，咁识咗佢之后啊，啱啱离开呢度做嘢，咁不如约出嚟见下面啦。咁嗰个女仔咧就约咗嗰位朋友咧，就喺一个 酒吧定系茶座？ 唔系，约咗一个地方等咁样样。好啦，咁咧嗰个地方咧，有栋建筑物嘅，嗰个建筑物入边咧，即系可以俾你饮下茶、饮下咖啡啊，食下。三文治咁样嘅，咁跟住就咪约喺嗰度门口等咯，咁跟住见到个女仔，咪一齐入去。啊，不如个女仔话不如食啲嘢咯，咁咪一齐入去食啲嘢咯。点知咧，一掀开我朋友咧，掀开个餐牌啦。咦？点解我一杯咖啡卖60蚊人民币嘅？跟住点解嗰个餐牌入边咁多红酒嘅？每支红酒卖成千几两千蚊人民币嘅咧？咁样我喺过旧嘅，我唔系喺北京，我唔系喺上海。咁跟住咧。在这个即有少少惊惶的同时呢，咁嗰个女仔呢已经不停喺度点紧嘢啦。哎呀，不如我哋饮酒啊，阿 Win 咁样。咁跟住好啦，咁啊，不如嗱，饮呢个啊，饮呢个啊，饮呢个啊，咁样。跟住 一个人嗌咗6-7支红酒。 系啊，三四支咯。我听佢讲翻就冇6-7支嘅。 合常理咯，成件事。 跟住我朋友已经猛咁讲话。哎呀，饮酒不如夜晚先饮啦，冇晏昼饮啦。你夜饮晏昼饮咩酒嗰阵时，晏昼一两点咁样。咁跟住嗰女就冇理咁样。 照叫， 佢仲话：咦，其实咧，不如我叫埋我有一两个表妹一齐嚟啊，佢哋好靓噶，咁样讲。咁咧，我错，我朋友醒目。 点咧？ 佢又知道啊，唔对路，我咁样叫法，我咪破产咯。心谂你，我谂佢嗰阵时都叫咗几千蚊人民币嘢噶。 咁夸张， 咁跟住咧，佢就扮听电话，佢点样做咧？扮听电话，跟住话喂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喺香港打电话嚟，跟住咧，佢走出嗰栋 building 外边，即系因为成栋建筑物都系即系嗰啲饮茶啊、食三文治嘅地方嚟，走出去， 一路扮收唔到， 系啦，一路扮收唔到，跟住咧走出去讲电话。跟住咦，见有架的士行过，嗱， 即刻周星驰中毒啊！张生的士， 跟住沿途女仔嘅不停打俾佢啦，咁佢梗系唔听啦，佢好惊啦，一个引香港人去个咩过狗啲咩地方， 咁跟住结果就真系俾佢成功逃脱 咗啦。 咁但系有冇复和堂嘅大佬打电话俾佢买凉茶咁样？ 又冇，咁亦都即系听佢讲翻就系讲紧话，咦，嗰个女仔都。枕住都QQ 即系 send 短信俾佢 send 两次，咁佢都冇覆到，咁就冇事啦。咁佢今次嗰次系几好彩咯，听佢讲翻。 呢啲咧就系国内咧早几年好流行嘅，叫做托啊。咩叫托？ 边个托啊？ 拜托个托。 哦， 咁托即系等于我哋广东白话嘅妹啊，就系做妹啊。佢哋国内咧就叫做托啊。咁咧就系应该系一个女仔咧，就同嗰个酒吧或者茶座咧系勾结埋一齐嘅。咁啊，每一次消费可能好似你个朋友咁样啦，可能消费咗4000蚊咧，佢估计应该攞到可能1500至2000蚊嘅分红或者提成。咁啊，所以你个朋友真系好彩。所以呢度咧亦都奉劝大家香港嘅男士翻国内去识异性嘅时候，真系小心啲啦。 系啦，内地咧有好多好好嘅女士嘅，即系好正经嘅。咁但系不正经咧都不少咁样。系啦，咁咧就。头先嗱，我讲翻头先过九嗰度啦，咁其实嗰度咧食餐晚饭咧，即系我听佢讲翻几年前， 消费我谂都系40-50蚊嘅啫。 我谂食餐晚饭，我谂平均真系40-50蚊落到楼噶啦。 即系你话一支红酒，你话去到1000几蚊有，即系 你总有嘅。 你一个下昼两条友饮开3-4支红酒，已经觉得好不寻常啦。 系啦， 所以即系好在你个朋友呢个真系， 即系佢都有少少即系所谓江湖经验，咁都即系都意识到咦。出事啦！咁跟住好彩，啱啱有一架的士经过，唔系咧都几轮尽。因为佢听佢讲翻咧，嗰个地方都比较有少少偏啦，又唔系话偏得好紧要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周围见到好多地盘啊，即系零零舍舍一个地盘中间就 可以啦，成件事 好可以噶啦。 所以强国国内人咧，有时讲嘢咧，或者睇我哋成一节节目啦，咁讲咗好多佢哋嘅。 即系个社会风气又好，或者点样联合呃钱啊？即系尤其是而家咧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因为呢节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，今节咁啊，有兴趣咧，我哋可以即系之后再讨论一啲，譬如好似而家强抢小孩啊，拐带小孩已经系好有组织、好有系统去点样强抢小孩，或者譬如可能白旗都试过嘅，成日即系讲嘢冇诚信啊，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喺餐厅食完饭啊，叫佢开张发票。一定唔肯开嘅，即系譬如就会同你讲，诶而家冇啊，下昼过嚟啦，听日过嚟，你几时过去，佢都唔会开俾你，因为发票系有 限。系啦，我哋等 MJ 翻嚟再讲啦，佢呃人都呃得多噶啦，可以即系听佢第一身现身说法咁样样啦。 好，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，要同大家开估翻嗰个蓝瘦香菇、哦。咁样蓝瘦同埋香菇咧，就喺普通话嚟讲咧，就系难瘦。同埋想哭啊，系有一段好大热嘅视频嘅，建议大家睇下，都几得意嘅。好，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。 好，拜拜。